着心爱的灯笼， 快乐多一点， 快乐多一点。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林叶。记得我第一次跟表姐去旱冰场，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去溜旱冰，一穿上那个旱冰鞋就摔倒。后来就有一个好心的美女教我们说，两脚画八字前进，这招确实挺管用的。慢慢的我就不会滑倒了，但是表姐呢，还是起步就摔，摔了很多次跟头之后，第一次顺利滑了个半圈。他跟我说， 原来是大写的八呀，我以为是小写的八呢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，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平常你有没有经常出门呢？会有强迫症说，哎呀，我有没有关门？我有没有拿什么什么东西？觉得总是会丢三落四，忘东忘西，是不是？接下来给你介绍一个可以增强记忆力的好方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勤动手指，锻炼手指功能呢，可以健脑益智，促进思维哦。第二个就是快走20分钟，可以增加脑内的血液。第三个，拒绝酗酒。第四个就是戒烟，吸烟会增加脑卒中还有心肌梗死的风险。第五个就是多听音乐，音乐可以影响听觉，进而刺激大脑皮层兴奋，保持大脑活力。所以话不多说了，先来一份音乐早餐吧。 知道，慢慢就在。

一对国外的小情侣呢，养了一只小博美，每次去健身，两个人都会带上它，不管是瑜伽还是倒立行走，这只小博美就完成的非常的棒。这是不是一家三口健身的正确打开方式呢？你最近健身了没有？ 伤

网上流传着一句当代大龄青年的养生指南，说一边熬夜一边涂眼霜，过冬里贴暖宝宝，可乐加党参，啤酒加枸杞，还有泡完夜店去夜跑。确定这是养生题不是送命题吗？各位且行且珍惜吧，好吗？ 转动的车轮，它载着